絕氣早得不可再早，未真想過灰暗傾慕，情天真太難預告。當初不愛你，今天竟愛你，尷尬的依偎出錯的舞步，長夜跳舞，力疲仍然共抱。缘分令你令我被叫醒，同在。